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新华网消息，七日，中国驻印度使馆在其官方的网站发布消息，提醒在印即将来印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宏伟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了，品种齐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园内随便吃，出园按斤卖。这个夏天到宏伟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度假休闲，园区接待团体游客、自驾游客，详情请咨询153-4316-7959、153-2664-0057，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地址：西柳村宏伟樱桃园。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受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9点正好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又到周一，要经过了一个周末的休息之后，希望各位今天能够拥有一个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而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周慧带来的《给我一个吻》。说到周慧呢，她的声线，她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非常棒，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凭借一把好声音闯天下。而在当初刚刚出道呢，他们的公司就决定去发行一首歌曲，是一首翻唱歌曲，在很多的一些大牌歌手的作品当中挑选，最后选到了王菲的《约定》，是一首粤语歌。而周慧他们的团队就把它重新进行填词，就有周慧后来所唱到了国语作品后红遍大江南北的《约定》。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歌曲，叫做《给我一个吻》。 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印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永远等着你。你亲，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可以，卑微 是甜蜜，我一样感谢你。什么话让你不快乐？ 死你，你还能怎么办？就算冷淡的回应，就算不浪漫，也好过我收手不假装你不爱。没有答案，难道就是你的答案？剩下一个答案，有没有那么难？

是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1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廊坊多云转晴，36度到24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6度到23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35度到2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

将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卡得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 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 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 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昨天我全部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红夜，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接下来要听到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Twins 当年唱着下一站天后的两个小女孩，到今天都已经有各自的发展，当然他们的组合也没有解散，基本上也经常会有些演唱会的举行。今天要听听看他们的这首下一站天后的国语版本，莫斯科没有眼泪。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严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使人崩溃，感情像弱势官防备，寂寞只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跟谁，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累累，不知苦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你，在街 解，再不就能转身而退。爱是快乐，是乐风隐隐约约的起点声，也能聊到闯入天元某个爱是哀愁，是贴近的靠近我的青春，我不能天色情黄灯。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口吻。爱是孤暗，是情人慌张时留的一滴痕，无法入埋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想问。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或者闭上眼，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拥抱海浪、沙滩、贝壳、椰风，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山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楚，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 歌带来的遥望，随后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来自于蔡淳佳，叫做等一个晴天。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风尘，我轻易地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握住雨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忘了将幸福握紧一点，感谢你最后的相约。Yeah. 醉到天涯尽头，也许你曾经开始的潮流在没有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在燕郊公园，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钟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钟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市出台新政，要求从2020年起，在市属的高校、看所开展综合素质评价招生改革试点。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等5方面。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的中高端商务人群热衷于出境旅游，暑期即将迎来家庭亲子游的高峰。携程旅游七日发布2017年暑期出境游的排行榜，显示今年将有超过3000万的中国游客出境游，创历史新高。泰国、日本、新加坡最受追捧，欧洲旅游强势回暖。法治在线今天为您播出提升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近日，三河市司法局举办律师法律工作者素质提升讲座，这次讲座聘请了具有深厚国学底蕴的北京明胜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刘海龙先生和廊坊律师协会副会长、河北焕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焕明同志为主讲人。三河市160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聆听了讲座，老师的讲座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广大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受益匪浅，将不断提升政治业务水平，为三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这次培训会是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律师工作会议精神，也是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法律服务行业的体现。司法局通过各种活动不断提升律师服务工作者整体素质，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要求。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望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骏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

次在房间，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也舍得可怜，你朦朦胧中抱一杯咖啡，再多谈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现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自在房间，你走的时候我在梦里面，你潇洒的花香是在敷衍，昨夜的玫瑰低头不言，我不打扰你珍惜的开关，对你的奢求已少得可怜，再多谈总感觉不到甜，忽然明白风筝早已断了线，倒掉咖啡让杯里装满水，现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看到盛开的水仙，水仙不是现在，相信会有那一天你会来吗，当你无意看到盛开的水仙， 是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可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的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自私界限，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

多时候一些老歌对年轻朋友来说就是一首新歌，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听过。而像熊天平这样的歌手呢，从当年唱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经典歌曲在被大家不断的传唱，而这些歌曲在听过之后总能想到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接下来是陈倩倩的蓝颜知己。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让心里曾有一个改变，情人之间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不舍念，痴情心有灵犀，你对我的心事我都没答应，我也痴情我忘的秘密，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是无法代替。相见不相见，有慢慢习惯，那些未曾说出的想念，多么希望这种感觉闪烁的瞬间，理解能藏不下那样清闲，只愿等下一个世纪再溶解，要怎么面对这一天，你们的世界蓝颜知己，命中注定是清醒难解他的陷阱，蓝颜知己我们的秘密，有种感动记得属于你，这种爱不可 成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The night 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苏慧伦带来的《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大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被爱太沉重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三两两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蓝忘去你。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乱乱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远。 Isolation 是住进你心里。 Isolation你发下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孤单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三两两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以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蓝忘去。 苏慧伦的这首歌《柠檬树》，当年苏慧伦进入歌坛，给歌坛带来一阵好像海洋一样非常清爽的风格。接下来是张洋洋的《关于青春》。说到张洋洋呢，是快男出道啊，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唱着一些属于他自己的心情，来听听看这首《关于青春》。 时间为何会倾斜？像青涩的季节，你也听说也曾爱过我，像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时间为何会倾斜？世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改变了吗？谁没有梦，谁不是不同？就让我们去飞吧，不害怕，青春是你的家。就让我们去追吧，不停下，勾勒出一幅画，勇敢的画，没如果，重要是你。

家的加油站，随后听到的是今天末尾作品阿牛带来天天天天说爱你。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各位周一愉快，明天再见，拜拜。 封简讯给你，你说你住的城市在下雨，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孤井打发的木吉隆坡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那孤井打那无尽大坝的幕，亲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时时刻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这雨还是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是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和天气，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孤井打发的木，啊孤井打发的木， 交汇那瞬间，多爱我一点，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同样的信念，我的天空你抬头就看见，感动一点一点，充满心底话花。